再遥远，因为有你在身边，才会忘掉所有疲倦。世界变得很大很大，爱到永远，永远。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问候大家，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今天这个中午和貂蝉出去吃饭， 哎，吃了一家不太大的店， 嗯，很小的一个小店， 对， 他们家的桌子大约也就最多10张桌子吧，应该没有8张， 差不多， 差不多8张桌子，但是就这8张桌子的地儿啊，我们俩等了得1个小时， 哎呦，那排号排了半天呀。 中午因为这个上午的时候，我和貂蝉去找大掌柜开会来着， 开了个小会， 开完会回来之后呢，这个把我们俩给饿的呀，说赶紧找个地儿吃饭啊，说哎，这家店评价不错，大众点评上的推荐星级有4.5星。 对，虽然店面不大，但是这个味道呀，哎呦， 真的是不错， 好吃。 因为这是貂蝉的一个老据点，所以今天中午貂蝉就带我去了，说哎，带你去尝尝他们家那个春饼， 哎，春饼 挺好吃的，让我去尝尝。我这一尝，嘿，味道还真是不错，吃了好几张， 真的是一个不太大的店，而且店面也不大。 嗯，就是味道好， 嗯， 很家常的春饼店， 嗯，非常家常的一道菜。他们家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家常， 而且便宜。嗯嗯， 哎，对，这是很实惠， 嗯， 便宜。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和大家来聊聊春饼。 哎，你喜欢吃春饼吗？ 嗯嗯。春饼呢，据说啊，是在属于潮州的饮食。 嗯， 潮州传过来的是吗？ 对，可以说吃春饼啊，嗯，是中国民间立春饮食的风俗之一。 嗯， 一般在立春的当天来吃春饼。 哎，那咱们现在吃是不是有点晚了？这，嗯，都立夏了都。 嗯嗯，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春饼啊是东北的， 嗯， 或者北京的。 嗯， 都错了。 嗯 嗯， 哎，但是好像真的是，你看哈，现在大街小巷吃春饼的地儿啊， 嗯， 你好像总有一个东北春饼家常菜这样的一个名头挂着。 嗯， 而且好像那个春饼里面咱们卷的那些菜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一些 东北 的做法。嗯， 对， 什么酸菜， 对， 炒粉丝儿 啊， 对，土豆丝儿 啊，这个豆芽 啊，对对对，等等， 炒合菜啊等等。 嗯 嗯， 嗯， 但是相传啊，春饼作为潮州传统名小食， 嗯， 是由潮州古代民间小食演变过来的，有待考证。 嗯， 嗯，是。一说到这个春饼，我曾经想到了我爸， 嗯， 在琢磨这个春饼的来历。你知道他这个老爷子琢磨半天呢，你知道最后琢磨个什么结论出来？觉得他觉得这春饼应该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 嗯，怎么演变的？ 就是古时候呀，这不是人都得下地干活吗？ 嗯， 下地干活，中午有的时候就不回家，就得带着饭在田间，在地头上吃。 嗯。 嗯，你说这个带上米饭什么的就不太方便， 嗯，不方便，对。 然后这个大家又比较喜欢吃面食，基本上带面食的比较多。 嗯，是 的。你说要带好了菜，再带好馒头，你说这得拿几个盒子呀， 对 呀，麻烦呀，所以干脆啊就带一张饼。把这菜呀，啊，在中间卷不卷的？ 卷吧，卷着。 对，卷好了，直接这个布包袱呀，啊，或者什么的一装，然后就随身带身上了。嗯，饿了的时候拿出来啃两口。 大家不要信啊，这只是四娘的爸爸， 我就 是想来的。 但是我觉得老爷子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哎，有一定道理， 是吧？嗯， 可以说现在在田间干活的呀，或者东北现在开始到这个种地的时节了哈。真的， 但怎么着也有空回家吃个饭吧。 其实如果中午没回家的话，大部分还都是带面食。 嗯， 要不带张饼， 嗯， 要不带点什么酱啊，大葱啊之类的。 哎， 直接就吃了 煎饼卷大葱。那不是山东的吗？ 东北也有， 也有是吧？ 嗯， 反正都属于北方啊。 嗯， 好吧，那这个跟春饼相关的，您有没有说比较确切的能够查到的考证，都可以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嗯， 因为目前为止啊，咱们美食家们所研究的这个春饼的考证还真的是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来源。 对，没有说是到底是来源哪儿的。 嗯， 东北也不是，北京也不是。 嗯， 这个潮州也是有待考证的。 嗯，都是，反正我估摸着呀，都是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 嗯嗯，对， 连这个烟台方言有一句话叫连估摸带比量着， 连 差不多 想着是吗？ 哎，对对对， 嗯， 就是自己在脑子里面寻思应该是这么个理儿。 嗯， 所以就这么说出来了。 嗯，也许有道理。 嗯，哎，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其实说到春饼啊，嗯，我有一个一个朋友，他是南昌人。 嗯， 他从来没有吃过春饼，在南昌。 嗯 嗯， 嗯， 到北京了，两个人，两个小伙子哈。 嗯， 到这个春饼店点了8个菜。 我喝 点了8个菜，就比如说，一般就是炒豆芽啊、土豆丝啊、 嗯、 酸菜呀、啊、炒肉丝啊等等等等，他点了8个菜。 嗯， 饼就不知道多少张了。 嗯， 两个小伙子吃的见盘底儿， 喝。 嗯， 我还以为他们最终没吃完，我以为他们是因为不懂。 嗯， 不知道那个菜量很大。 嗯哼， 所以才点了8个菜，结果没吃完呢。 全吃完了，因为其中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南昌人。 哎，你这俩小伙子朋友啊，这是胃口不错。 因为南昌这朋友没吃过， 嗯， 因为可能也是当天饿了。 嗯， 哎呦，太好吃了。 哎呦，我想想，哎，今天中午我吃了几张春饼来着？ 四五张差不多。 四五张有，嗯，但我卷的量比较小。 嗯，那也吃不少了。 好吧，那貂蝉给大家透露一下，你吃了几张中午？ 我吃了3张。 那我也就比你多一两张了，不多。 嗯，但是四娘一直说，哎呀，这个味道真不错。哎，是我饿了吗？哎，这真好吃。

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欢迎17:24下班的路上，有闲的客栈依然在陪伴着你。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对，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上是我和貂蝉，我们俩中午去吃到了一家非常好吃的店，所以忍不住的下午节目当中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对， 如果说晚上有在大兴附近的朋友不知道去哪儿吃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体验，味道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啊，貂蝉，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家刘伟家常菜春饼店，店面不大， 对，不大， 很小的一家小店。他们有一点点的问题，确实口味有点偏重， 对，有一点偏咸了。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吃了四五张春饼的原因。就是每一张饼呢卷一点点的菜，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口味会比较咸淡适中一点。 是的。 所以口重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一点啊，就是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吧，就是真的是家常， 特别家常。 它家常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这口重了， 它可以，比如说你拍一黄瓜吧，因为今天中午咱们俩是赶时间哈。 嗯， 你要不赶时间的情况下，比如说拍一黄瓜，哎呀咸了，那你跟老板说，老板你这黄瓜咸了，老板好，他再给你切一根黄瓜上去拍上， 而且是原价，绝对不会。不会多管你要钱的， 对，就跟在咱们在家里一模一样。那你在家里吃饭，你这菜咸了你怎么办呢？再添点，再炒炒， 对， 是吧？这个拌的也是添点，添根黄瓜，咱们再拌一拌。 对，还有一个家常就是他们家的酸菜是酸菜炒粉丝。可是貂蝉我不喜欢吃粉丝，那给我炒肉好了。哎，就可以给我炒肉， 就是菜单上没有的， 没有， 菜单上啊，也就是今天中午咱们吃的那个 酸菜 炒肉， 菜单上是没有的，菜单上是酸菜炒粉丝。 啊，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跟着貂蝉，跟着貂蝉沾了一个光，看貂蝉带我吃了一个定制菜谱。 哎，他们家还有一道就比较奇葩的菜哈，我想听众都应该没有听说过， 奇葩的 叫酸菜炒土豆丝。 你中午怎么没点给我尝尝呢？ 就是酸菜是酸菜味儿，土豆丝也是酸菜味儿。 哦，行，那下次咱们俩去尝尝， 去尝尝， 对，尝一尝。好了，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店哈，店面不大，非常小的店，总共也就是八张桌子吧，据我目测哈，但是就这八张桌子啊。今天我跟貂蝉咱们俩到的时候已经得有12:30了， 是将近快一点了，对， 快一点基本上都已经过了吃饭的点了， 是的，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在门口等了1个小时， 就为了吃这个春饼， 对，而且每天都是爆满的， 对，而且他们家有一特色了，这个酱特别好吃， 哎，这倒 是 真事， 四娘特别喜欢吃， 今天这个酱我也吃了不少，当我吃那个酱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卷春饼嘛，咱们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口味，我们不只说比如说炒合菜啊，酸菜炒粉丝儿啊，然后土豆丝儿啊，哎，我们还点了一个什么辣椒炒肉， 对， 这些菜你可以夹到春饼里面卷着吃，以外根据个人口味有辣酱， 是的， 咸酱，甜面酱，哎，说起甜面酱，我想起烤鸭了呢。烤鸭也是这样的一个吃法哈。然后还有这个给你切好的这个黄瓜丝儿、香菜等等的，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在网上。我个人觉得哈，整点黄瓜丝儿，这个天气有点热。黄瓜丝儿，然后和着这个菜一起卷起来，那感觉还真的不错。 黄瓜有一种清香味儿， 对，因为它口味一是偏咸，黄瓜丝儿呢中和了它这个咸淡的程度。还有一点呢，就是凉凉的，凉丝丝儿的，一口咬下去，哎呀，这个味蕾还是蛮满足的， 哎，很好吃。而且他们家有这个，叫粥，玉米面粥还是小米粥啊？随便喝，不要钱。喝10碗都行。 然后这个他们家的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最深，价钱特别便宜， 太便宜了。 来，貂蝉公布一下，今天中午我们两个人是花了多少钱？ 花了45块钱， 好吗？行，你赛貂蝉。你请我吃顿饭，你就花45块钱请我吃顿饭， 不点两个素菜吗？是吧？ 好吧，不是我这时段我特别，我这节目我能不做了吗？ 就是因为评价又好吃，而且量非常大。 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 改天再请你吃一顿。 你请我吃了一顿饭，你花了45块钱。我不行，这事儿我心里是一道坎儿，我过不去。赛貂蝉， 明天中午咱继续去吃春饼。 那不行， 吃50块钱的。 那也不行，太便宜了。看来这个我得找个机会狠宰貂蝉一笔。 哎呦，小事儿。 下次这样，下次什么时候我跟你，哎，貂蝉不用说下次了，那个今儿晚上我觉得就有一地儿。 啥地儿？ 曾经我跟我朋友去吃过，我没舍得，完了这个我朋友那天就是说甭管了，走吃去，我请客。我们两个人花了1280。 叫啥呀？ 吃烤鸭的地儿。 咱俩吃春饼啊，对吧？ 烤鸭也是春饼的一种，对不对？你看都是卷着吃的。 哎呀，这太贵了，我还给咱听众推荐点便宜的吧。 不是 这一顿1000多哪吃得起呀、 那你也不能45块钱呀、 这半天还说请我吃饭呢，但是其实我觉得那家店还不错，改天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真的可以，对， 我可以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哈，那家店位置是在卢沟桥区，在丰台哈，卢沟桥街道，在小屯路上，您百度一下小屯路就能找到了。是，如果说坐地铁的话，是在一号线玉泉路那一站和14号线西段的。郭庄子那一站，在这两站中间的地方，那家烤鸭店还真的蛮不错的，是一个会所，有点类似于高级会所，那招待朋友啊各方面的都可以去，名字叫做怡秀坊烤鸭，怡就是景色宜人的怡，秀呢就是秀丽的秀，坊呢就是作坊的坊，怡秀坊烤鸭真的不错，但是这个价钱也挺不错的，我跟我朋友当时两个人去吃了1000多块钱。好了，那这样有机会的时候，哪天我宰貂蝉一顿，宰完了之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哈。 好嘞。 那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仙豆客栈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和我们来分享春饼的那些小店。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诺物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带着春的希望，春的气息，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今天是5月1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到最后无处解脱。 我还有你陪我开心，直到最后。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喽！ 欢迎仙童客栈，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春饼，也是中午和貂蝉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春饼的小店。那忽然间想起说，哎呀不行，太好吃了，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是的， 那关于这一家店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差不多了。首先它确实是一家小店，店面很小，只有八张桌子，那进门的话需要排队等位儿，几乎每天都在爆满。它之所以爆满的原因呢，我觉得无非有二：一，口味不错；二， 是的， 便宜。 对， 因为它 确实价格比较亲民。 对，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常菜。 是的。 这个口味呢，也提醒各位听众稍微略咸，所以如果您要去吃的话呀，可以直接跟老板说一声就行了，少放盐。 淡一点儿。 他们家这个各方面都很人性化。如果说真的咸了的话，你跟他说没事儿，你再给我加，比如说炒这酸菜吧，你说你再给我加一勺的酸菜， 都 进锅和了和了。 而且这个老板就是东北人，非常好说话，态度也不错。这个看到这个大众点评哈，有一位这个朋友给的评论哈，说西红门这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但是口味太棒了。和现在很火的姥姥家春饼、满园春饼有一拼，菜量很足，价格不贵，有免费的粥喝。中午的时候啊，可能需要等位，不是可能，是一定需要等位。 今天我和貂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 是的， 还 这里呢， 这家小店，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哈，叫金泽园春饼家常菜，是在大兴这边的绿地兴贸中心1栋107室。这个 是一家什么样的店呢？ 也是个春饼店，家常菜。然后评价呢是有3.5星的评价，也不错。 倒也还好了。对于在大众点评上3.5星应该会占到中上这样的一个位置吧。 是的。还有一家叫龙抬头春饼店，在旧宫店。在小红门路53号。叫龙抬头春饼店。 这名儿起的都挺好。 评价呢是有4颗星。 但是我想说的这家春饼店呢，就是刚才貂蝉也提到了。我们很多听众都知道叫做姥姥家春饼店。 对， 姥姥家春饼店，对，现在在北京也有很多分店了。据我所知呢，它最著名的应该是在望京吧，望京有，然后亚运村那边惠兴东街有，然后牡丹园、三元桥、嘉义八里庄，还有交大东路都有店。为什么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姥姥家春饼呢？一是因为它的历史还是蛮久远的了，然后他这么长时间以来在北京地区呢，食客们的给的评价也还是蛮高的。 是的。 他的个人消费呢比我们吃的这家小店要稍贵一点。基本上人均也会在50块钱之内吧。 差不多。 比如说两个人点2道素菜1道肉菜的话，也差不多也就100块钱。 是的，还是很平民的，可以这样讲。 对，是因为春饼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亲民的一道菜吧。 就是家常菜。 然后为什么我要给大家推荐姥姥家春饼店呢？因为我们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留言了。 是的，他说他很怀念小时候姥姥做的春饼。 说

春眠，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一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仙的客栈17:55，节目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春饼。 对，春饼。 这位叫做小爬爬的听众哈，和我们分享说，四娘，你知道春饼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要吃春饼吗？我给他回复说，因为古时人们在田间干活，不方便带馒头菜或者米饭之类的，于是提前烙一张饼，完了把这个菜卷到饼里面，这样不至于说咱们吃冷馒头就着咸菜是吧， 是 起码能吃点这个丰富一点的菜。然后他告诉我说错了，我以为他要跟我们介绍说这个春饼的来源，然后结果他告诉我说，因为吃立春的时候吃春饼是有喜迎春季、期盼丰收之意。好吧，虽然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春饼到底它的起源于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道菜呢？我觉得没准儿哈，因为这个是真的，我们美食家呀或者什么的是没有历史考据的这个东西。 是的，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说是，比如说某个京城这个民国时期啊，或者明末清初的时候，京城某一个厨子完了这个根据北京烤鸭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 演变而来的。 而且你看哈，烤鸭明末清初就有，对不对？ 对， 北京烤鸭那个时候平常老百姓吃得起吗？ 吃不起， 那都是达官贵人， 对， 王室这个官宦们吃的。那既然吃不起呢，老百姓怎么办呢？老百姓也想吃啊。 那怎么办呀？ 那我们卷菜吧， 不吃肉。 对， 发现这个四娘这个小脑袋瓜儿啊，哎呦，蛮灵活的， 是吧？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也有可能。 哎，这个大家哈，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今天关于春饼的起源说了两个，一个是我们家老爷子我爸爸的一种说法，说干活的时候拿着方便。 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是我说的这种， 嗯，老百姓吃不起 、嗯，只有达官贵人能吃起烤鸭，那老百姓就卷菜吧。嗯、你觉得 对？ 哎，你觉得什么样的是对的？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来告诉我、 嗯，来给我们留言。 对，你是支持这个四娘家老爷子的说法呢，还是支持四娘的说法呢？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说法都可以告诉我们。 当然了，节目也快结束了哈、嗯，没关系，结束之后呢，我也会留在这儿给看大家的留言。好的，那仙偷客栈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本节目呢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嗯、没错。 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拜 拜。 拜 拜。你说爱本就是梦境，可你却的幸福。 是不是都喜欢吃过的春饼店？ 嗯， 如果你。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